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20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2周年，不灭之花金正日花展10号在蒙古达尔汗敖勒道拉开了帷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高贵生涯和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数百盆盛开的金正日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辉煌现实的图书。开幕式有蒙古许多单位的人士和群众，以及我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使馆官员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开幕式上一些人做了发言，接着参加者观看了艺术小品演出。